想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近年香港的公关灾难可谓经常出现，由政府去到大型企业，甚至去到政党，他们在处理危机时候经常损手烂脚，甚至成为市民的笑柄。 为什么人经常打搞关公？是不是因为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想不通？会不会是头有个窿？ 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我邝明轩， 我叶德宝， 关公灾难。 好啦，翻嚟咧就大家告别呢位风尼啦。咁咧就虽然我估计咧。他就會正路就應該病埋一輪先噶啦，咁就揾嗰啲友好傳媒啦，嗰啲經常訪問佢嗰啲明報啊、星島啊嗰啲幫佢洗洗底咯，講下佢呢個喺呢個 社會服務 裏邊點樣盡力咯咁樣。咁不過咧，我覺得咧就佢今次呢個滑鐵盧咧，就憑住傑青再進一步 networking 攞生意咧，呢個就我諗打唔響。 係啦，即係再上一層樓難啲。 係啦，如果名媛嘅話咧，喺呢個情況就應該去外國讀一輪書先。 啊！ 進修下先， 係 冇人知道係咪真噶嘛？係咪先病埋三四個月咁啊，翻翻嚟咯咁。 三四個月唔知道讀咩咧？我 有嘅有嘅，好多 短期課程， 好多嘅都 係。 咁咧就嗱，話説咧就除咗頭先講中山呢位男士嘅磁鐵夾乜乜之外咧，係咁啊！有人話係咪屬於呢個人間磁石嘅系列？日本 AV 我就唔冇聽聞有乜系列。 冇嘅應該 定即係 stop 定。停止時空停止就有，隱形系列都有，人間磁石系列我又未聽過，見識少喎真係。 同埋磁石有乜好玩啫？黐住咗冇好玩啫。 咁咧就另外咧，今日咧另外一段花生片咧，指數好高嘅就係呢個廣州啊 U 十一啊 Under 十一歲嘅小學生踢波造假事件啊。咁我覺得咧就即係證明我哋呢個。 香港 偉大的呢個強國啊，造假現象基本上已經深入民心㗎啦， 成為生活咗一部生活的一部分 啦。因為好似計得失球啊，咁咧就放水啊，放水放到個地步就係上半場好像都係三比二嘅啫，驚對方入唔到咁多，射埋自己龍門啊，不過中眉，不過中眉彈出。嗱咁呢單嘅叫做小學生造假波事件咧，就係咧，亦都係咧，即係唔係淨係。自己入自己龍門嗰隊造假，包括所謂派邊啲球員參加咧，就話嗰隊攞本來有機會攞冠軍，而家攞亞軍嗰隊咧，就徵召咗呢個恒大足球學校嘅一啲球員嚟幫拖嘅，本身已經造假先，咁所以咧，另外嗰邊家長就反面啦，反面嘅話就指示自己啲仔女射自己龍門啦，就放水俾另外一隊贏咁樣，咁但係好笑啊，跟住就足總話要徹查一成咁啦，跟住就嗰個負責。搞比賽那個足球俱樂部就話，其實我哋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教練跟隊啫。咁我的意思其實教練跟隊是不是造假做得專業啲？ 即係睇住， 即係唔會射自己龍門，不過都可以放水。 係 由教練去策劃造假咧，咁 係就話喺半場嗰陣俾指示咧，個更衣室裏邊 係啦。咁呢個叫做強國小學造假波咧，我覺得咧就冇乜特別出奇嘅，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因為那些老豆老母嘛， 係咯，即係已經係成為咗一種文化啦。即係造假就 唔假都唔假至奇啊！我覺得 係咯，唔假先俾人話係傻仔噶嘛。 係啊，嗱咁咧就今日就翻返去呢個另外一個題目咧，就係呢個立法會嘅主席之爭啊。咁話說呢個梁君彥啊，好多人唔記得佢以前有個花名嘅，我懷疑梁君彥真係整過容嚟嘅。我都不好認得他以前的花名叫大口狗的。 啊、 他的樣子跟以前一個演員叫黃青，你知道遮住他上半橛在個鼻哥對落是一模一樣的。就以前的立法會議員特別是工商界、啊、自由黨那些大口即是多口那些就叫大口狗的叫他做。第一就亂那麼廢 是 意思就是他亂那麼廢。 是 但是大家想都想不到這個大口狗就有機會做立法會主席。那為什麼呢就因為在他們眼中大口狗根本就不夠班的。咁當然就喺呢、這個即係、就是、一路向西嘅情況底下，嗱你留意一下佢而家個樣咧，個嘴咧嗰、那個哨嗰個程度，同埋我懷疑佢係整到個嘴唇噶啦。大口狗嘅問題就唔係個嘴大咁簡單，而係佢嗰個類似叮噹 唔係 Q 太郎嗰個嘴唇啊， 或者叮當嗰個豆沙包， 或者類似 Q 太郎嗰個嘴唇，或者而家拉拉裏邊嗰只雞仔啊，唔知叫咩名啊？嗱，而家佢嗰棚牙就我估整過嚟之後， 好明顯啦，個唇都 個唇都整過嚟，我覺得 批薄咗， 係啦，批薄咗，我覺得，咁就變咗大口狗變咗做細口狗之後咧，嗱，但係咧就未缺佢都未脱呢個騎呢本色喎，係。咁點解呢就係、是、原來咧，佢係有呢個英國護照嘅。咁、好啦，而家就兩個問題啦。以前佢署任立法會主席嗰陣時候，因為佢係內會主席，咁即係話阿曾鈺成冇主持會議嗰陣時候，佢去頂啦。曾鈺成去咗波蘭旅行嗰陣時候，咁佢頂咧，咁佢原來係揸住英國護照嘅噃。 係喎、哦，即係 立法會主席係唔可以揸外國護照嘅噃、好啦，跟住而家今日咧有新聞出嚟咧，就係話佢喺呢個立法會選舉裏邊咧係冇申報佢有外國國籍。 系冇申報添，真係仲衰。 呢個大鑊啦，呢、這個就係叫做咩啊？叫做選舉失實聲明啊。咁佢而家就佢肯定就話有，但係政府而家回覆咧就咦咦我我。 嗱、這個、呢個咧就冇得假嘅，因為咧你填呢個提名表嗰陣咧，必定要剔一格。 剔一格， 嗰一格就係話你講明你係冇呢個外國國籍。咁如果佢話冇申報嘅意思，或者係咩，即係佢又剔咗啲格咯，咁即係假聲明嘅咯，一定係。 一係 冇得話， 一係就冇剔，一係就假剔。 冇剔就一樣啦， 都係 真係 一定要剔嘅， 一定要剔嘅嘛，係啊。 係啦，咁第二樣就係咩咧？朱凱廸就提出咧，就係放棄英籍又需時半年。咁如果選咗佢做主席之後，佢仍然未能夠成功放棄英籍，咁啊點咧？咁啊，咁嗱呢個可能咧就係我講制度上可能係要半年。但是我記憶所及咧，就係、是、都有快證、快放啊， 應該有嘅， 係啦，快放渠道啊，加拿大、英國都有嘅，即係好似嗰陣時阿大舊都係咁嘅，好似係有快放渠道嘅，咁咧就同佢領事，即、就、係、是、駐港領事傾就得㗎啦。 我咪快放咯， 快放幾耐可以？ 兩個月內都搞掂啦。 但係佢兩個月，如果兩個月內選舉之後，佢唔可以咩嘅喎？佢而家即係放唔到嘅喎， 即係做唔到主席嘅。 因為佢決定去馬都一個月前啫嘛，九月四號先選完，兩個月內佢都做唔到嘅喎。其實係， 咁即係有事嘅喎，真 係。同埋我覺得咁嘅，其實大陸真係要照下肺先啊！有啲人隱藏英國護照咁多年咧， 都 隨時英國卧底嚟嘅。真係㗎，即係我呢啲就民族大義上身啦。 MI 因為我一路都係揸呢個香港特區護照嘅，所以我覺得如果當年通過居英權計劃攞英國護照嗰班人咧，好大可能係霍德留低嗰啲針嚟， 有可疑啊， 嗰啲地雷。 係， 哇！你諗下，如果佢喺 PMP 嘅 ruling 裏邊，或者佢自己投咗落去，要用 PMP 調查梁振英，咁咪打亂曬成個北京西環的部署，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個陰謀嚟嘅。我覺得，咁呢個大口狗咧，雖然佢轉換咗形象，但係佢即係而家就即係正常咗好多啦，比以前嗰個樣子，特別嗰條嘴唇，嗰把潤腸啊，特別。 但係佢主持呢個會議都係兇狠一族嚟噶嘛， 正常，因為佢同陳建波，你記唔記得？ 係咯，剪布好狠噶嘛， 佢同陳建波啊嘛，所以而家就 果斷噶嘛， 係啦，就撐呢個陳建波做呢個財委會啊嘛，因為吳亮星就咩啊嘛， 係啦， 吳亮星就弱雞啊嘛，弱雞啊嘛，吳亮星就次次表決都搞到亂曬龍啊嘛，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係陳建波啦。大家記住，陳建波咧亦都唔係呢個保險界裏邊嘅 橋樑 主流，但係咧亦都係得到西環嘅支持。點解？因為佢夠強硬。咁咧，如果梁振英要連任咧，當然立法會就繼續維持呢個強硬路線啦。咁所以你睇到嘅佢部署擺呢個梁君彥同呢個陳建波落去咧係有原因。所以我就話今日陶謹申終於覺悟，可能聽咗我哋節目。就係話唔再同呢個建制派協商呢個政府主席人選啦，係，咁就大家踏人入去選啦。咁我低温都應該係咁啦，根本就無謂嘥時間，我覺得。你諗下未來呢幾個月立法會做咩啫？立法會唯一嘅目的就係，如果梁振英唔放棄連任，所有立法會議員就會對着幹。就算你話上嚟口頭提問都好啦，都拉布。就係、是、咁簡單。 你仲有嗰啲乜鬼咩施政報告啊、財政預 算案啊？你諗下，今日民意調查出嚟，梁振英係負44， 49， 負49。胡蘇仔就係呢個正58。大佬來回100點啊！大佬點搞啊？你話真係？ 係嘛？負49，正58。 嗯， 即係話佢今日呢個梁振英回覆記者提問嗰陣時候就話：誒睇埋候選人，睇埋政綱就知啦。咁睇埋政綱啊，-69添啊，係咪？因為你走曬數啊嘛。 係。 你知唔知而家你知唔知幾大鑊啊？公屋建屋量，佢曾經話十年裏邊280,000建屋量。而家建屋指標去到一半。 嗯。 結只係去到一半，28,000一定去唔到，即係話10,000個單位都去唔到。而家公屋隨時到2017年啦、梁振英落任嗰陣時個輪候期係5年啦，由3年變咗5年啦， 即係仲衰咗， 係仲衰過上一屆啊！ 跟住佢成日仲話， 跟住仲賴人啦，賴人反對起公屋啦，影你17,000個單位你唔起， 係啦。 喂，大佬，橫州一幅地已經可以頂到你成年嘅建屋量啦， 係， 係咪你要18,000啫嘛？你10年先28,000啊嘛，即係一年18,000咯，又28,000咯， 28,000， 即係話你橫州一幅地已經頂你一半嘅建屋指標咯喎，咁好明顯就係橫州起唔成，即係冇咗一半咯。係，嗱乜你欺善怕惡啊嘛， 所以 大家都係西環撐啊嘛，所以你咪唔敢喐咯， 所以咪要攞傑志嗰個地嚟起樓咯， 一定攞唔到嘛， 梗係攞唔到啦， 而家佢成個政府嘅土地政策崩潰。 係。 他去哪裡不會給他 去， 這個一定的了、因為這傢伙已經沒有公信 了、 自己落場踢，自己落場踢還要出蠱惑， 即是好像那班 打打波，你跟 U11 那班年輕廣州年輕一樣，還差那班廣州仔，所以你現在再數再熬下去，就算他的政綱寫到天花龍鳳，你出街問一下冇人會信佢， 梗係冇人會信佢。 喂，大佬，你唔好話嗰啲咩標準工時嗰啲走數啦，對沖都已經係亂咁笠啦。 哇，仲話取消長期服務金啊！ 係啊，跟住而家仲話取消長服金，喺度亂 Q 咁笠，佢樣樣嘢都過唔到嚟，根本係。 唔係佢取消咗長服金，咪解決咗個對沖嘅問題？ 係 啦，冇錯，係啊，你真係講 嘅削減勞工福利嚟去實踐佢嗰個 係，即係所謂兑現競選承諾， 係啦，即係咁。你話喂，條街好多行，好多人行人路唔夠位行， 係 好多人行，可唔可以起闊啲啊？或者起行人電梯啊咁啊？佢就話咁啊，斬咗你只腳咯。 係咯，或者就係啦，唔俾人出街， 俾人行咯。 係啊， 係啊，好似李克強喺澳門咁啊。 係啊，係啊， 大家唔俾出去咯。 係， 係嘛？救護車都入唔到咯。 係啦， 咪就係咁咯。所以我就話喺佢咁嘅施政質素，第二樣佢要服重中之重嘅房屋啊嘛。 係啊， 而家同你計數。公屋不達標，私樓好像達到標，180,000十年，18,000。為什麼達標呢？因為單位越劏越小。 是。 現在說的單位數量達標，不是說總落成樓面面積達標。 是，樓面面積就不行。 即是說現在落成單位呢，比十年呢，即是比十年前呢，其實是增加了 60%。 是。 而但是呢，總落成樓面面積只是增加了30%。 是。 即是說住的單位小了一半。 是。 喂，大佬，你而家嗰幾個咩上虞啊，咩南海、南昌一號啊，南昌一號你都見下都真係經典喎，我覺得真 係。係咪話嗰個浴室 156尺？ 嚇 ，OK， 上虞168尺。 嗯， 即係呢度咁大啊！隨時我哋嘅直播室 大過 啊，大過南昌一號啊，係啊， 係咯。 你諗下，即係一趟都門入嚟。呢度就係個廳，阿 Lens 坐嗰度就係個廳。我哋而家坐緊呢度係間屋最篤噶啦，已經 係 啊， 即係張牀。 應該打橫就係張牀，我諗冇咁長添啊。 冇 可能有咁長啊！張牀，張牀係如果85尺嘅話， 係。 咁你諗下，你美其名就係建屋達標，原來最終就好似大躍進咁樣，根本上裏邊嗰啲嘢全部都係水分嚟。係，就係將啲單位又咁細得到劏到咁細，然後劏到咁細嚟達標。嗱，呢個坦白講，就算佢唔做，香港都有排重傷。 嗯， 將來如果樓市嘅 cycle 一嚟咧，呢啲咁嘅超細單位咧，就係跌市嘅重災區。 係， 一定民主盤，冇人接嘅呢啲單位。 係， 嗰啲傑青上車咧，就諗住將來有人接啊嘛。 係，即係諗住我嚟買咗佢炒啊嘛。 係啦，如果風即係呢個樓市風暴一嚟咧，最先應聲跌得最勁就係呢啲啦。 係， 因為最快嗰啲又供唔起嘅，因為佢尺價最貴。佢供唔起嘅話咧，就是、民主盤咯。 係， 係嘛？所以你黐喺隔離嗰啲死，我話俾你聽，因為佢而家賤到咁啊嘛，佢一個樓盤，佢唔係全部都係啲劏房單位嚟， 係， 係一部分係嘅啫。 有啲正常單位 ，yes， 但係啲正常單位都會俾佢呢個跌勢拖累 啦，俾佢死嘅。所以而家呢啲咁樣嘅劏房單位，你以為搶牙喺度？我話俾你聽啊，即係有錢都唔好買，真係。 嗯， 即係唔係咁使啊？我真 係。 所以呢個建屋指標。公營嘅、私營嘅，其實都係流嘅。 咁你谂下佢仲有咩做到咧？ 跟住仲 两蚊搭车又唔系佢做嘅，成日噏喺口边。 系咯， 系上届政府决定嘅喎。 喂，佢连自己啊否决嗰啲嘢，佢都话而家系自己做嘅 Formula E 咪咯。 Formula E 就话阻住佢出入啊嘛。 系啦， 因为出边龙运道 系啦， 间咗做呢个赛道之后，佢特首办嘅车出唔到啊嘛。三年前否决噶。 系啦，跟住而家竟然搞死话， 而家又话咩梦想啊理想啊？ 四年嚟嘅努力终于搞掂 啦。咪话咯，老人遇上 Facebook， 佢根本就唔知道有 Google 大神呢样， 佢亦都唔知道有回带呢回事 嘅世界。我就话永远都系咁啊！啲人龙门搬到去到个地步，点解会输咧？选举就系咁啊，因为有 Google 大神啊嘛。呢个世界以前咧就一定搞掂嘅，因为唔记得嘅啲人， 冇错冇错。 而家唔系噶，打上去。你講乜一打上去一 check 就知道， 係即刻有，即刻我 即刻知係啊，即刻知 即刻回帶， 所以佢講大話呢樣嘢又即刻俾人踢爆咯。但我覺得事實上我都諗唔諗唔到任何一個理由，去北京會支持佢去選嘅，真係嗱，佢不外乎幾樣嘢啫嘛。我覺得第一就係香港亂局，捨我其誰， 嗯， 我先至夠強硬鎮住咁嘅亂局， 係。 咁但係當習近平係傻嘅咩？喂，大佬佢，我懷疑佢唔單止中環添啊，甚至喺觀塘都係習近平啲，周街都係佢啲人嚟嘅，喺度收風嘅。 係， 咁佢唔知道香港亂局係由梁振英造成嘅咩？ 係咯， 係嘛？咁所以點解由佢先再收拾到個亂局咧？其實收拾咗佢咪可以收拾個亂局咯？ 係，佢咪就係個亂局咯。 佢係個亂局嘅根源嚟噶嘛？ 係， 有成報寫曬啦，其實本都已經係。咁所以呢個就係 selling point one 就已經唔 sell 啦、 嗯、 ，selling point two 就係話我做到嘢，呢、這個更加好笑啦。房屋政策搞到我諗連你有冇睇下羅范椒芬幾尷尬啊？記者問佢咧、嗯，你係咪支持梁振英連任啊？佢話我2012年嗰陣時咧，三個之中係佢係最好嘅，問緊佢而家完全唔敢答， 唔答。 董建華唔敢答，而家實際上最奮身挺涼嘅得兩條友，都係為咗份工嘅啫。一個叫張志剛， 一個馮偉光， 一個叫馮偉光，係啦。一個就兩個都是為了自己份工嘅啫，其實咁啊，成條街冇人支持佢，你諗下，即係幾恐怖喎！我覺得真係，即係好涼薄嘅，真係。 哦，咁梗係咁噶啦，即係從政係咁噶啦， 撇曬喎，真係而家， 梗係撇啦。 嗱，覺得你對家都未 drum up 啲人出嚟喎、 嗯， 因為胡蘇仔未現身喎。 係， 如果佢一辭職現身嘅話咧，我諗鋪天蓋地，包括曾玉成都係佢支持者嚟 嘅。係係係，咁仲有嗰個邊個話叫啊？曾俊華去負責團結香港嗰個邊個啊？ 梁錦松， 梁錦松係咯， 個梁錦松咪團結基金會咯， 係咯， 基金會咯， 即係董建華嗰條水都唔撐佢喎。 我諗董建華好簡單嘅，去到關頭，所有人都為利益，撐佢嘅都為利益。 係係係。 喂，大佬，你馮偉光出翻嚟，邊個敢請佢啊？ 嗯， 除咗嗰啲傑青女士可能請佢之外，其他人都唔敢請佢啦。我諗 傑青女士都識得去避開佢啦。 大佬佢真係七到咁400万磅，唔等於5000万， 係咯， 係嘛？即係冇人敢揾佢噶咯，真係。咁張志剛亦都係啦，見到佢咁啊，即係大佬你將佢知道將同梁君彥個樣擺埋一齊，你梁君彥好靚仔啊！突然間 係 係咪先？ 哇！佢真係極品嚟 嘅，極品嚟㗎，係啊！嗰隻眼啊，即係佢似嗰啲皇軍啊， 係 即係奸淫老掠嗰啲皇軍。你留意一下，只係將佢樣改少少咧，帶領嗰啲日本嘅軍武咧， 係 就係 啲 皇軍樣嚟。 係。 咁你諗下，除咗呢兩條友之外，對家未campaign，所以佢話候選人未公布，政綱未出，所以就不能作準。呢、這個就係事實上梁振英講得啱嘅。 嗯， 即係話候選人出咗，政綱出咗之後咧，梁振英嘅民望會更低，係咪？所以你諗下，佢一連任就冇 honeymoon， 即刻上街佔領。 嗯， 跟住你回歸20年喎，出年 係哇， 習近平嚟噃， 係喎。 即是話距離，如果梁振英連任的話，這個才是習近平。我相信今天即是前兩天劉兆佳在 Now 裡面所講中央舉棋不定的真正原因來 的，是 就是我給了你條仆街做死了， 跟住下 面黃光亞就行了， 是的， 頂你習近平來的時候怎樣呢？全港戒嚴， 是不讓出街了， 我想即是要勁過李克強，是 真的要啊， 李克強澳門都不夠，沒那麼勁，可能直情係要禁固所有人，係唔准離開自己屋企喎，要 係啊，要戴腳鏢啊，可能有電嗰啲咧。 點啊？你點搞 ？check 住啲人去邊？ 你跟住投票日已經中伏了，我覺得。 係，梗係啦。 係咪？第三就係我頭先一路講，之前我都講過，究竟共產黨可唔可以 command 到700张鐵票？ 嗯， 嗱，佢689啫喎，梁振英 係 上次已經係 under 700個啦，已經係係啦。咁今次同1200人繼續選嗰陣時候，我又睇唔到共產黨可以 command 到700张鐵票。 嗯。 你要記住 ABC 不是在說泛民的， 是啊，連建制都是 ABC 的，是啊，現在是建制、民建聯、本地商界都是 ABC 的，現在是， 咁你諗下，如果你硬挺佢入去，你諗下中央要扭嗰陣，今日建制撕裂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是、當時劉延東喺深圳祁麟山莊督師，係、逼好多梁營、唐營嘅人投梁營啊嘛，投梁振英啊嘛。 係係係。 而個撕裂係造成到今日建制派都冇辦法修復啊嘛。 嗯， 因為佢哋個心裏邊係唔支持佢， 調氣唔順， 但係上邊一定要佢支持，佢唔信咯。 係啦， 咪對著幹咯。 嗯， 係咪又午夜空靈走去整啊？张乐成啊嘛， 又搞佢细佬， 又搞佢细佬，真细佬啊！攞摄石搞佢细佬，咁所以你几个理由加埋，我觉得， 嗯， 第一舍我其谁呢个就上边都知噶啦，其实攞嚟讲嘅。第二就系话揾佢做污糟嘢啊嘛， 嗯， 喂大佬，你而家当人傻咩？你叫佢做廿三条，就算佢应承你啊。我都會問啊，呢條蛋散做唔做到啊？ 佢而家做乜都做唔到咧，仲 佢乜都會應承你做，但佢乜都做唔到。 係啦， 係嘛？你叫佢死佢都得，問題佢根本係 deliver 唔到啊嘛。 你仲要交呢啲責任俾佢，更加唔得啦，係嘛？ 最後一樣，第五樣 係 北京亦都之前提出過嘅，就係話下一屆特區政府上場係要一個班子嘅。 嗯， 你有咩班子？ 嗰兩件咧， 財政司陳茂波、政務司張志剛，係嘛？律政司比强国员 了， 咁就呢、這个换教育局了，我觉得应该冯伟光教育局长 系， 系嘛？ 但系巴高头继续有得做嘅，做 巴高头做咩咯？ 佢都民政事务喎，咁中意。 但系西环有人喺度嘛？刘江华垃圾桶咁易掟走， 系 西环只棋嚟噶。 啊， 咁仲有西环几只棋摆入去咯？何君尧咯， 系 容海恩做律政司得噶，其实 得啊得啊。啊，我谂到阿巴高头做咩啦？做旅发局书记啦，咁中意去旅行。 咁你又得罪唐莹喎，踢走啊边个？ 系升啊边个啦？梗系升啊林建岳啦。 林建岳系林建岳做咩？饮食局局长。 林建岳啊， 食卫局啦，咁中意食嘢。又冇電影局係嘛？ 係啊，開咯， 開文化局， 開文化局咯。 佢冇班底啊嘛，佢個班底會比而家更死嘅噃。你諗下，如果你係張炳良落工位啲，你唔撇？ 張炳良會唔會識得撇㗎？ 張炳良 好擔心呢條友。 張炳良更上一層樓，我覺得。 係咯， 司司長一定係去。 係咯， 因為佢個班裏邊咧，佢個班佢個棚人裏邊咧，係得佢似少少樣嘅啫。 同埋高永文咯，佢兩個可能爭。 高永文唔係嗰啲人嚟嘅。 OK， 高永文唔係嗰啲人嚟。 嗯。 高永文我想六八九二都吃了他， 是 不是這個人大哥由朝到晚剪彩搶了我的賴不賴大哥，我出鏡你看星期日高永文， 那又是 頂你雞雞都是他的嘛， 星期日特首來的， 一打開 TVB 新聞，一是解放軍演習，一是高永文剪彩， 一是就 什麼做呢，真 的一是曾俊華網誌， 還有陳茂波網誌，頂你砸三樣東西就霸了所有新聞， 沒錯。 所以我就說他第五樣東西就是他沒有班底嘛， 是 梁振英熬了五年都冇班底，好犀利嘅。 系、哦， 最主要因为佢派嗰啲人全部蛋散嚟噶嘛。 其实真系佢真系冇朋友噶嘛，问题。 唔系一来佢冇朋友，你睇到啦。阿、张振远就好似而家判社会服务令啦，就唔使坐，好似争人欠工欠薪嗰单嘢。 系啊系啊， 好似上诉赢咗就社会服务令啦、就系当日帮佢竞选办啦。 系 就阿刘梦红就坐紧监啦，帮佢将唐刑事件扩大。打擊 唐營 啦，劉夢紅派傳單啦，安排小桃園飯局啦，就一個叫林粉強又不知道去哪邊啦，冇咗啦。咁就羅范招芬而家都不敢話支持他啦。 嗯， 咁所謂得個張志剛嘅啫喎，而家 係即係同埋幫過佢嗰啲都是不得好使嘅喎，通常都 係。咁仲有個劉炳章嘅，劉炳章係坐過監嘅，不過佢就係唔係因為係之前嘅啦，已經係咁都 nothing to lose 嘅呢、這個，橫掂都係一個蛋散咯。係係嘛，仲有高老陳咯，係啊，陳啟忠咯， 係 咁但係陳啟忠大佬啲生意都唔掂噶嘛。 嗯， 咁冇，我覺得而家最後咪靠咩咯？我估啊，一級一級落嘅話就高老和咯， 係咯，靠呢啲嘅咯喎，新界呢堆 四眼細咯， 係啦， 張英清咯。 喂，可能哇，曾樹華會有功績喎， 保安局長啊嘛，阿和哥 係喎， 頂你帶領草帽出嚟， 哇， 頂你仲使黎棟國呢條咁蛇龜咩？係嘛？ 係咯，啲發展局嗰啲都應該都係新界人士啦。 發展局長就梁志祥啦， 係咯係咯呢類啦， 係嘛？再唔係咪睇下元朗南而家邊呢期邊個上位咯？呢、這個即係佢而家好似聖和拉咗個咩啊嘛，雙英青啊嘛，十四號就好似冇份啊嘛， 係 咁咪睇下邊個上位咯，係嘛？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都得㗎， 唉，都得， 做刘光华副手咯。 哇，好正啊！ 我觉得就名正言顺咯，我觉得劲过菲律宾新总统添啊。 系 啊，你曾志和做保安局长系咪劲过菲律宾新总统？ 哇， 专系打击对家字头，系咪 私营通街 刑队啊， 开枪 诶，组织特区政府行刑队添啊！ 第一个队谂就朱凯迪啦， 唔系啊，进驻呢个八乡 系 冇啊，冇真系冇班底啊，你数到啊！你西环帮佢夹硬撑都好啦，我觉得西环去到最尾都会撇。你问我呢坛嘢，我睇唔到西环有盲撑佢嘅动机喺度，因为西环都个利益集团， 系同埋西环自己都唔点啊，随时。 如果佢见到佢个势弱到咁，而西环盲撑佢嘅话，佢会孭飞嘅嘛？ 系咯， 佢会孭飞嘅话，佢倒不如就系话撑一个中央支持嘅人。好啦，上一场先慢慢。滲沙子滑長腳，引薦啲人俾你，介紹啲人俾你 ，networking 啊又係， 係 嘛，整幾件潮州商會俾你，呢啲咁嘅嘢咯，我覺得，因為你而家盲撐梁振英咧，我諗任何人都睇到個現象係咩咧？就 A、B、C 已經係成勢嘅， 係， 即係你冇可能咧，即係你第一，如果你喺商界，你企出嚟撐佢，你會變成 odd man，你想想地產大媽撒全部不出聲，李家就擺明是不妥他的了， 地方已經不妥他 了，那你吳光正其實看到的都是不妥他的，那些都是唐營的人，其實地產佬根本就是唐營的人，你工業界裡面也是唐營的人，金融界有一班古惑仔，但金融界是什麼呢？笨西環的多，那你的 banker 那些更加看不起他，因為他從來都不是香港正經的建制主流， 即是他是結清那陣子， 是的，那陣結清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掹車邊， Surveyor 是什麼呢？就是幫地產佬買東西， 是 你明白，在地產佬眼中你就是他的走狗來的，他給錢你做東西而已， 是 他怎會當他老闆而已， 亦都唔會當你係 friend， 係啦，即係佢永遠結清，唔會係俾嗰啲太子嘢噶嘛。有幾多見到太子咧做結清嘅啫，人哋一攞就係要攞咩 JP 啊嗰啲咁嘅嘢噶啦。再唔係就呢個嗰啲嘅政府嗰啲法定機構咩機管局啊嗰啲噶啦，點會恨呢啲咁樣嘅蛋散位啫？係咪攞啲蛋散位嗰啲就梗係冇根冇強嘅大部分都係。你諗到噶？你我頭先高估一次嗰啲，由七十年代開始，即係除咗李國寶眼前一亮之外，即係大部分都係去一九七幾年攞嘅啫。因為之後嗰啲特別去到而家嗰啲，就去到黃祖藍啊嗰啲，你知咩料嘅咯？係咪？即係你一係就西環契仔契女咯，個佩凡啊，佢都係噶。係咪嗱嗰啲咧？嗱，你記住啊，左佬鄉下佬攞傑青個朵咧，就可以知條撞片啦。 係， 因為佢哋咪就等於我頭先一開始講同克林頓食早餐一樣。 係， 因為佢上邊嗰啲人就以為香港傑出青年係好巴閉噶嘛，以為是官方嘅鹹頭，即係等於佢嗰啲叫做模範勞動模範咁樣噶嘛，即係以為雷鋒啊、焦裕禄啊嗰啲嚟噶嘛，點會知道原來咁鬼蛋散嘅啫？其實咁咪最好咯，我覺得佢就攞嚟就係咁啊，印卡片。以前仲好笑，我喺中策組嘅年代，我哋有啲個叫非全職顧問。 係 非全職顧問咧，就係咧，只係嚟咧，每個月咧就係就呢啲咩社會議題啊，喺度亂 Q 咁噏。我開親會都好鬼憎嗰班友，因為佢哋係完全唔準備喺度亂咁噏嘅，仲要講到自己係好巴閉。 係 最經典有一次好笑，講呢個財政預算案。 係 咁咧就攞本財政預算案，即係孤偉其名啦。某一條嘅西環嘅打手咧就噗一聲，就喺佢面前喺度鬧我。佢話呢個財政預算案點解年份都寫錯？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咁我問阿乜生係咩嚴重嘅問題？佢話年份都寫錯， 冇錯。 今年明明係呢個2005年，點解你寫2006咧？咁我話乜生？政府講緊係財政年度啊，大佬係2005到2006啊， 永遠係咁樣， 永遠都係財政年度，係前後一年你交税係咪咁啊？即刻聲都聲都唔敢聲，坐翻喺度。嗱呢班契弟點樣印卡片啊？話俾你聽，就係頭先我講緊呢 位，嗰啲水蛇春字嗰啲卡片就 佢自己印咗個特區政府嘅區徽喺卡片嗰度， 哦， 然後寫住香港特區政府顧問 係。 咁你攞翻大陸嘅話，人哋唔知道你係乜噶嘛？以為好似咩中顧委啊嗰啲，咁巴閉噶嘛？ 係 咪佢唔知道其實佢全職叫做非全職顧問？非全職顧問嘅意思只係一班蛋散，出邊都冇人知咁多嘢噶，所以佢咪將呢啲咁嘅公職印曬喺自己卡片嗰度。一打開咪接業嘅，而家 係啊係啊，好長噶嘛， 要接業噶係啊。總之你記住，凡親接業越多嗰啲卡片咧，嗰條友就係蛋散嚟嘅。 我 你想想李國寶行出嚟。佢使唔使派卡片俾你先？ 咪係咯，最勁係唔使派卡片， 最勁係唔使派卡片噶嘛。第二就係個卡片寫住 David Lee 嘅啫嘛，係係咪先？ 冇錯，或者第三就係淨係名跟住 Chairman 咁啊。係 啦， 係啦， 佢唔會後邊下邊一站嘅中港車牌代理啊，茅台酒代理啊，呢個天上人間總經理啊，咩天上人間俱樂部會員總經理啊，唔會有啲咁嘅嘢噶嘛。但你睇嗰班建制派咪就係咁咯，紅一大扎仔啲咁嘅卡片。係 啊， 係 啊，係啊， 一大扎啲咁嘅名堂咯。再唔係就咩惠陽 乜乜政協啊， 係啦，江門市政協啊，惠陽市政協啊呢啲咁嘅嘢咯。越是这些多的呢而家就是梁粉了。 嗯。 梁粉那些根本就是整个体制里面的最外围的班。因为梁振英都是最外围的。 是。 他都不是个核心里面的。 是。 是吗他是核心里面的外围。外围。 跟他那些、就是。 外围里面的核心他是。他是外围里面的核心是的。跟着他那些是外围里面的外围。外围之中的外围。即是仲劲过黎明。 是。 是吗所以你想想如果胡蘇再一動之期出嚟，如果雙增配，我的意思是 是啊 是啊行政會議召集人曾玉成 嗯 這個政務司我覺得呢其實他找誰、都可以的我梁錦松都可以的我覺得 嗯 那你想想喂鐵三角來的了我已經是是吧、如果再不是找任志剛我覺得 哇 真的即是你找回這類人 這個 level 那就 是啊 即是他才找到這些 level 的 喂那你哪裡有得選呢我意思是說即是如果你還要拼不是拼爹是拼班底你哪裡有得選呢我給你給回飯招啊給回你那些那些糧粉系糧粉系的人是吧你現在那些官員裡面長期有幾條人是不過是叫做表現失敗的、陳茂波是吧這個永遠都是表現失敗的吳克儉楊偉雄、是吗 杨伟雄有。 上任二十个月出访九次好像 是。 是吗 做过啲咩呢 他说自己行程好忙添。 是。 访问好紧要。 是。访问啊 Steve Jobs 有。 你有没有见过我见过。 是。 是吗好吃好吃好吃。 是。 不就是这些这样的还有一个的。王锦星是。 哦。 长期表现失败的。 是。 跟着有些长期表现见不到的。 是。 张建宗你有没有见过他 好紧 我真的没有见过他。 最近講嗰啲咩最低工資最低工資加咗啲咪？ 有一大棚副局長，你係連名都噏唔出， 噏唔出。 發展局副局長邊個？ 唔記得添， 唔知啊。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邊個？ 哇，都唔知喎。 喂，大佬，你仲選文化界？ 選到都唔知啦，何況我選唔到。 咁咪係選到嘅，連星期三除咗星期三開大會都唔知啦，係咯。咁你食衞局副局長？ 唔識啊， 咪係咯。我認識啊，食衞局副局長陳肇始啊， 啊，有啲印象呢、這個名字， 有啲印象。 係， 咁如果再拼埋呢個班底嘅話， 我副局長咪有邊個民政事務官嘛？佢要廢啦， 佢要廢啊！ 係，終於食，好在食完 啦。咪啲棚人全部要清啦，係嘛？你如果再俾佢上一層樓，香港政府就玩完㗎啦，真係玩 Q 完。即係你一係就 Big Bang， 如果你北京容許到換人，我覺得胡蘇仔入閘就即係北京容許換人嘅、如果換人嘅話就 Big Bang，Big Bang 嘅意思咧就係你唔使一次太平地咧，香港就救唔翻。你使太平地嘅意思就係你唔好再俾西環擺人入去。 嗯， 甚至行政會議都容許自己傾香港呢邊自己傾掂。 係， 如果你唔係你又要擺一個隻冷隻一個夾一個咁樣咧， 係 你邊個上去都死嘅。 嗯， 係嘛？你而家香港係去到一個地步係要。要大動作先救得翻， 但係翻極啊 ，Big Bang 極都係去翻九七年董建華嗰種狀態嘅啫喎，都 係。其實就係咁樣，你一個叫做鐘擺效應，你等個鐘擺效應去 swing back 啲人 feel good 嗰陣時咧，政府就有大約一年到兩年嘅空窗期可以做到嘢，即係個 window， 係 就係民望比較高，西環唔敢亞支亞租嗰陣時，就係嗰段時間，係由2017到2019到咯，即係你要做乜都好咧，就係嗰段時間做嘅。係，咁你有啲所謂嘅問題，我覺得。點都解決不到啦，包括政改。 嗯， 這個不是香港呢邊可以解決嘅。 係， 但係當你有一個民心有一個 swing back 嗰陣時咧，咁你嗰啲嘅港獨嗰啲虛火就會散咗去咗。但係你政府有幾樣嘢，其實我一路都覺得九七年之後咧，香港從政嘅人係一種大頭症。 嗯， 係一屆政府裏邊咧係要做好 Q 多嘢。 係， 我成日都話一間公司嘅 CEO 都係一任裏邊嘅 CEO 可能做一兩項決定，做得到嘅嘢嘅啫，係唔可能係泛泛 都開咁多嘢嘅， 係係。 所以你一定要諗清楚， 要不同嘅嘢。 係啦，所以啲人成日攻擊胡蘇仔，話佢 hea， 話佢 hea 就咁嘅原因。因為你以前嘅政務官就好簡單嘅，根本就係、是、即係如果冇打爛嘅，點解你要 fix 佢啫？ 嗯， 係咪？所以佢就唔會點搞呢樣搞嗰樣搞嗰樣。 係係。 其實香港要搞，我覺得最 fundamental 係幾樣嘢。第一，税制。 嗯。 你無論講任何嘅財政嘅福利開支都好， 嗯、 退保政府嘅公營嘅退保醫保都好啦，你一定要搞掂嗰個嘅税制。 嗯。 如果唔係咧，你嘅地產嘅 cycle 一嚟咧，又會負資產，跟住政府赤字，就乜 Q 都唔使搞嘅。 係。 係咪香港人要認真面對？我覺得不能太過虛偽。 嗯。 究竟係咪徵銷售税又好，係咪加公司利得税？ 係。 進行呢個 income redistribution。 係。 係咪呢啲討論我都係有意思嘅？就唔係講緊即係其他嗰啲無無謂謂嗰啲嘢，我覺得。 嗯嗯嗯。 即係你唔可能香港嗱好簡單，你話喂地價問題點解決？你又唔可能即係又要做雞又要攞政治牌坊。 嗯。 即係你維持高地價政策，係令到好多人財富增值上邊係通過個資產投資。 嗯。 即係喺磚頭裏邊增值。係 係。 坦白講，你問翻好多買咗樓嘅人，點解咁中意上車買樓？梗係唔係因為貪嗰150呎住得好啦？ 是因為我們 財富增值，你靠人工儲錢就浪費氣啦，大家明白的、 嗯、 是靠資產增值的嘛， 是啊， 資產增值股票又不行了，那就剩下樓咯，是吧，那難道炒波鞋嗎？波鞋當然沒得炒啦，現在都 G-Shock 又沒得炒了，那還有什麼炒呢？那所以就是唯一就是磚頭咯、 嗯、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沒辦法解決的，但是呢房屋是有浪費過的、 嗯、 梁振英錯在什麼呢？第一，他低估了找地的難度、 嗯、 他以為是只不過其他人難、公務員不肯做事，你記不記得他說誰說沒有地，香港數字上是。第二就是他覺得他認為有地那些他自己都不敢踩進去，是不是他說過的粉嶺高爾夫球會，黃永平都提過的，政府那些短期租約那些為什麼不可以收回呢？是不是權貴利益咯、就是 嗯、 高爾夫球會就是權貴利益咯，業樓都說不 行， 那跟住就是什麼呢？GIC 用地、 嗯、 或者是政府未發展的政府用地、官地、啊、GIC 用地是有問題的，現在這樣搶法、 嗯、 因為政府在過去來說，你知不知道香港的休憩用地呢、 嗯、 是全世界很少的，比例上只有 2%、 嗯、 以前60年代不是的，香港的60年代的市區休憩用地有 99%， 是 即是說我們越住越衰、 啊、是啊，除了那些屋越來越小之外，休憩用地越來 越少，原因就是他將休憩用地轉了做 GIC site、 嗯、 為什麼城規會會批呢？不是 GIC site， 它是社區用途， 是、哦、 社區用途就是我建一個球場和一個休憩公園、 嗯、 城規會的考慮就會覺得咦都是 benefit 的社區、 嗯、 它就會批的，但現在政府賤在什麼呢？在 GIC 再轉起公屋和起居屋， 拿 GIC 來建， 是啦，即是你現在北角電召街那個海關大樓旁邊那個就離曬譜了， 那個球場仔， 那個球場只是一個五人足球場和一個籃球場，即是說它的面積是比一個維園的足球場還小，比維園一個足球場還小， 就是用來建牙籤樓， 它現在建一棟牙籤樓，牙籤的居屋、 嗯、 很多人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你知不知道一棟這樣只有200多個單位的居屋、嗯、管理費是多少錢？ 2000元一個月那些， 你牙籤樓的、啊、牙籤樓的居屋、啊 嗯、 你以為入了去之後就甩身、啊、你那些管理費是貴到無論、 啊、 這些牙籤樓很多地方都有的，馬鞍山現在都有的，如果你抽到牙籤樓你大鑊了，我告訴你，以前你一條村五六棟公屋或者居屋過2000個單位， 因為攤分開 了，你攤分開了維修基金好或者管理費都好，你每一戶的承擔都不是那麼多，你而家呢啲牙籤樓得你一棟啊嘛，但你啲 basic facilities 一定要有噶嘛，係嘛？你咪孭曬咯， 公家嗰啲 area 係啊，你唔一定，你咪孭曬咯。而家冇人去計呢條數嘅，我就係話、 嗯， 你揾個是但揾個測量師一講就知啦。你 benchmark 隔離一棟嘅私人樓，你咪知道管理費係幾多錢？ 嗯， 係嘛？你個單位嘅數目咁少， 嗯， 咁而啲 GIC site 原本係社區用途啊嘛，你諗下啦。如果你話由休憩用地轉做屋地， 嗯、 城規會是不會批的。 嗯， 你而家賤格在咩咧？休憩地轉 GIC 地， 嗯、 GIC 地再轉咗嚟起屋， 哦、 再轉嚟起屋，所以就變咗咧係一種咁樣嘅，即係你可以咁講，香港人住得衰過80年代。 嗯， 呢、這個一部分係樓價升嘅問題， 係 第二部分係政府而家呢種咁低質素嘅建屋政策， 嗯， 係所造成嘅， 係。 係咪？我成日話房屋係有個 cycle， 點解一定要廿九歲供一層樓呢？我真係唔明。2003年嗰陣時候，淘大花園60万都冇人要，可能大家唔記得咗，真係。真係噶，淘大花園嗰陣時六十萬啊，一層樓冇人要嗰啲真係，係嘛？即係呢個佢當時沙士呢個 Fournier Wong 買一層樓有乜咁巴閉啫？我覺得， 即係佢好眼光 啦。但係如果你睇佢點解會上到車，你就要知道，你要知道佢嘅故仔就係話俾大家聽，樓市唔可能永遠都係呢個價錢。 嗯， 經濟係有 cycle。 嗯， 除咗強國，強國經濟係冇 cycle。點解咧？就因為佢要用洪荒之力， 是 即係呢個同毛澤東大躍進係一樣嘅。佢專做嘅嘢係咩咧？一種 ruthless 嘅施政態度， 暴力咯，咪就係、 是、一種暴力嘅 ruthless， 就係佢嗰種 ruthless 嘅程度係咩咧？係完全唔需要理自然規律、經濟規律嘅，包括人性佢都唔使理嘅。佢就只要我哋嘅黨有個意志就可以做噶啦。梁振英，你諗下，其實佢呢種 exactly 就係梁振英今日，佢嘅施政作風就係咁嘅。係，係咪？點解唔可以起樓啊？邊個話唔得啊？我話起就起。就係咁咯。邊個話呢個電召街運動場唔可以起樓啊？係咪？邊個話傑志個足球場唔可以起樓啊？啊！當初係冇喎，應承租俾你四年咪四年咯。頂理得你幾多千萬啫？ 新界東北點解唔起得樓啊？ 咪咯，就係咁咯。所以我就話，大家睇到嘅可能就係睇到佢左嗰一面。大家睇唔到就係佢嗰種施政質素嘅低劣啊。冇 rational， 冇 intellectual 嘅討論嘅啲政策係。全部是一種搞運動式的施政，而這些搞運動式的施政裏面呢是 irrational 的，連官僚的理性程序都沒有，城規會都是理性程序來的，它有些 planning 的 parameter 的嘛，是不是先？怎麼可能在個海關隔離完全不拉更的一個 site 的動資這樣居屋在這裡，是不是？他心想就可以，私人都可以，為什麼居屋不行？ 居屋照計應該大家應該很歡迎才是， 是的，跟著咪就係咁咯，咪人民內部矛盾咯。如果跟住你反對，咪你哋自己內部矛盾咯。 你哋自己鬥咯， 你哋自己鬥咯。咪朱凱迪俾人恐嚇就係咁咯。係咪？佢唔忘記咗政府嘅角色，你係唔係淨係做個 blocker 喎？你唔係話嗱，你哋兩個四四六撐掂佢啦，唔關我事。 你而家落場玩嘛？ 你係直情係主角啊！係 咯， 你係推動施政嘅主角係你啊！ 你係個小組個 chairman。係 啊，係你推動施政，而你嘅施政目標係每年要起28000個公屋單位啊！呢個係政府嘅施政目標嚟噶，呢個唔係就係話嗱，你兩邊自己打掂佢啦，咁樣我唔走啦，我褪開啦，咁跟住話我嗰邊咁啊算啦，咁呢種唔係施政嚟嘅，呢種係連區議會都不如，係咪先？我俾一個 benefit 就兜出嚟，我唔信你收人錢有利益啦，呢種都係一種相當低嘅，你試下你翻工係咁樣做。